女生啊， 尤其是女生，因为每一个女生在平时出门之前，就算不化眼妆，就算不涂口红，可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无瑕般纯净， 就 什么珍珠般、陶 瓷 般 的 肌 肤， 是的，一定要皮肤好，尤其是有的时候，万一要长了点痘痘呀，或者是熬夜了之后皮肤出现一些小问题的时候，又应该怎么办呢？那今天我们这一期潮流梦工厂之种草了没，就会让大家不再走弯路。 是的， 但现场呢，我们也带来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底妆的产品来给大家做一个评测，因为底妆包含的范围太多了，比如说像最近两年很火的什么气垫粉饼呀， 对， 然后蜜粉饼呀，普通的粉饼呀，粉底霜呀，又或者是粉底霜呀，粉底膏，各种各样的产品， 各种各样的， 那到底哪样的产品适合什么样的肤质呢？当然我跟伊梦我们也不是 最专业的， 对 对，所以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两位嘉宾。 是的， 是我们的固定的，我们的嘉宾是大猴， 美妆达人大猴，欢迎你。 好，我是大猴。 还有我们的资深的化妆师小峰老师。 大家好，我是小峰。 是的，那今天在我们的种草了没环节当中呢，小峰老师也会就除了我们一起种草这些产品，或者跟大家说一些不用再走的弯路之外，小峰老师还会跟我们提一些在化妆方面，在对于底妆部分非常非常有，就是怎么说，就是有经验的一些点。 是的，是的， 给点建议。 是的，首先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潮流风向标，看一看美妆圈最近有什么全新的资讯。等一下，这个 我们这个视频可能是有一点点问题、 我们这个视频可能有点激动啊，这样我们再来给他一次机会，再看一下这个视频可不可以出来哈。 好的。好的， 好的， 事实证明这个视频是出不来的。 好吧，没有关系，不重要，还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潮流 内容最重要。对对对， 是的。最近呢，听说这个明星圈正在流行一种妆容，叫做闪光。闪光妆容， 闪光妆容， 小峰老师有没有听说过？ 有一点耳闻。 所以你通过字面的意思，你觉得闪光妆容是一个什么样的妆呢？ 就是整个人看起来其实有点类似于，明星晚宴他们比较多会用到这种妆容。比如你的唇是亮亮的，然后你的眼影是布灵布灵的，然后你的整个的这个底妆看起来有一点闪 闪 的。闪 闪，是的。最近呢，日本有一本杂志，它评选出了2017年度最想变成的样子的称号，获奖者就是在日本拥有粉丝无数的石原里美了。 石原里美， 对，石原里美，她平时在生活当中经常化的妆容就是布灵布灵的闪亮妆容， 那种糖果色是吗？ 是的，我们现在。首先就来一起看一下她的妆容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起了解一下。 好， 首先唇妆的部分，她一般会选择用透亮的糖果镜面唇。对，因为石原里美的嘴唇它是属于偏厚的类型，而且还是上下嘴唇都比较厚，所以在化妆的时候她不避讳这点，把这一点发挥成自己的一个本身的一个对，发挥成一个特色。另外呢，她在口红上面的选择一般情况不太会用裸色，可能用的都是比较鲜亮的颜色，比如说红色呀、紫红色呀、粉色呀，一般情况都是这样的。对，所以也会显得整个人的妆容都比较亮，很突出。 对，很漂亮， 是这样的。另外呢，就是石原里美她在生活当中的妆容比较擅长于用腮红，可能对，可能腮红对于我们女生来说是一个不太敢触碰的一个。就平时出门你会用腮红吗？姨妈， 我会啊。 真的吗？ 我一定要打腮红的，因为我觉得打腮红会显得气色很好看。 所以你今天就是打了腮红？ 对，我今天打的这个颜色可能稍微偏橙色、橘色一点。 嗯哼， 对。 那你打的腮红很不错哎。 好尬呀，这样说。你没有看出来吗？ 没有看出，不是，我只是觉得你脸色比较红润。 对，就是打了腮红。 嗯， 对，为什么你不打？ 因为我打了腮红之后就会别人一看就说，哎，你今天涂腮红了，就太明显了。就像 你可以少量的打。 真的吗？ 少量打也是会有那种。 所以我觉得以后我们有必要让小峰老师来教一教大家到底怎么样涂腮红，因为我是不敢涂，我无论怎么吹那个刷子，最后涂到我脸上都是哎红红一坨， 红红一片， 我只能把脸全部都卸掉，然后不涂腮红。 哎，其实我以前就是擦腮红的时候也特别的忌讳，就是总觉得一擦上之后就有点，是有点皴，你知道吗？就有点像高原红的那种感觉。 对，我就是觉得自己太皴了，所以不配涂腮红。 但是直到我看我的一个好朋友，经常就是涂的脸红红的， 的就这一块、嗯、我感觉特别洋气 哎，对，而且 我就慢慢的开始去尝试擦腮红，结果我发现真的是不管是照相还是现实生活当中真的都非常好看。 真的吗？ 就显得你知不知道，就是采访过一个女明星，她说她如果出门的话必备的东西就是她可以不打底，口红腮红必备。 哦天哪， 就会显得面色很红润。 我决定了，为了把我的人生道路离女明星更进一步，从今天起回家我就要启用我的腮红，而且我家里有好几块非常好看的腮红，但是平时从来没有用过。 好，你可以试一试。 是的，我会试的。我真的下个星期咱们上节目的时候我涂了腮红来。 OK， 没问题。 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来收听收看今天的潮流梦工厂。 是的， 我们继续来看一看石原里美在生活当中的妆容。她其实在眼妆选择的部分也会选择通常他都是会选择用大地色，比较安，就是安心的这种眼影。 嗯，大地色还是比较百搭的。 对、 嗯、 像咱们平时画眼影一般也是大地色吧。 对，大地色 可能也不太会用一些很奇葩的颜色，什么蓝色呀紫色呀一般很少用到， 很少很少， 非常少。但是我们可以看一看石原里美，她曾经尝试过这种非常浓重的烟熏妆。 烟熏妆， 对，烟熏妆其实不是很适合他。 嗯，我觉得他的风格还是比较适合那种 bling bling 的糖果色。 嗯， 就是那种少女般的感觉。 是的，所以他你看他如果把眼妆画成这样很清透，就能凸显出他整个五官。如果画成刚才那么浓重的话，反而会把他的优势就是遮挡住。 但是我觉得可以是说就是有另一种味道吧。 也很 漂亮的。 所以说呢，这个大家都想成为的样子，这个闪光妆容，首先其实最大的一个突破就是要不要化太浓的妆， 对， 以及眼影可以用 bling bling 的颜色。最重要的是它的唇妆选用的都是很闪亮的那种，而不是 糖果色， 对，而不是哑光的那种，是或者涂一层唇釉，对对，很水润，所以就显得非常可爱。所以 好想轻轻的咬一口。 今天这条资讯过后启发我的就是我要开始涂 腮 红了。腮 红是吗？ 腮红很重要。 确实这个腮红绝对是这个秒减龄的利器。 是的、嗯、那另外一点呢，我们刚刚也说到了石原里美的一个妆容。其实平时在生活当中，我不知道你们包括小峰老师包括大猴、嗯、你们会选择一些很新鲜的你没有见过的或者包装很好看的东西吗？ 当然会， 但是你前提是你不知道它好不好用。 我会。 真的吗？ 就我们咱们上一期第一期节目的时候，就是我们就已经开始就是给大家说种草和吐槽一些我们的那些化妆品，而且大部分那些化妆品都是因为我们外貌好看那、嗯、选择之后却不好用。 女生不都是这个样子吗？ 对啊，就是啊。 最近有一个品牌出了这样的一款糖果染唇液，非常好看。 哇、 wow. 而且你们看一下它的颜色 啊，这个包装我很喜欢， 包装太可爱了，我觉得女生无法抗拒。而且它一共就是图片里的这五种颜色都是比较安全的， 而且都很百搭。 对，我觉得无论怎么样涂其实不会出太大的错误。 是， 而且当你从包里掏出这个的时候，可能朋友们都会说哎呀这个好可爱是什么，然后你就会一起分享成为今天下午的话题啊。 对，很好看。 对，所以这个可以推荐给大家回去尝试一下。 没错。 另外呢Moschino 他一直走在这个恶搞的前线，就在前一段时间出了一款这样包装的土豪金外表的香水。我们先来看一下图片。 哦 啊，单看它的包装完全颠覆了往常我们女生， 这是第一个那个 买香水的。对，后面的也是，后面两种也是不同的味道的，很霸气哦。 我感觉很像那种洁厕灵、 哎、对，非常像。我还找了一张对比图你们看一下。 好， 请问有什么区别吗？ 一模一样。 对，它就是按照这个路线 出的。开挂了吗？ 开挂简直了。因为我觉得像这种香水完全就是为了恶搞才会买的。哎，女生一般买香水都是为了它的瓶子好看啊什么的。 是啊， 如果有人送你们这样一款香水在你的生日礼物或者什么环就是情景里面，你们会开心吗？ 我们嘉宾怎么想？大猴， 我其实觉得还好，因为我收到过这一款香水 啊。你收到过这款香水？ 味道 OK 吗？ 蓝色的味道特别好。 哎，你下周可不可以拿过来跟我们闻一闻？ 对， 它比就是食物瓶身大概是多大？ 其实就是杀虫剂那么大 啊。杀虫剂那么大？ 杀虫剂， 他在网上搜索就是莫斯奇诺杀虫剂， 那么大。 活一个神啊！而且我在网上查，就一般可能大家都觉得它味道很酷，但是没有想到这款香调走的是小清新的路线的。刚刚大河也说很好闻，然后它介绍的写的是清新的是花香果味木质调，然后呢是以柑橘类植物和甜美水果浓郁的混合开场，香水的中心是花香味的，而基调则是强烈而甜美的木质气息。 嗯，是。哎，其实这个香水的包装啊，再加上它的这个味道，总觉得它是那种外刚内柔的感觉。 嗯哼， 哎呀，还是挺吸引人的。我觉得如果有人送我这款香水的话，我还是会挺开心的，因为没见过。 哎，我也会，我会发朋友圈。哎， 对对对， 所以 会， 你们可以送我，或者这个 Moschino 也可以给我们来赞助一下。大家也可以，如果正在路上收听我们 FM 98.2呢，也可以不妨打开新浪微博搜索一下活力酒吧来收听收看今天这期节目。那稍后我们还会给大家种很多很多的草。那刚刚我们已经说了两条消息，接下来呢想跟大家说的是，无论是冬天还是夏天，其实现在年轻人熬夜都是完全必不可免的。 嗯，那个必不可少的确实是。哎，我一想啊，就是本来说昨天要好好睡一觉的，就是早一点睡，但是莫名其妙刷着刷着手机啊，又熬到 你肯定你典型就是夜猫子呀。 对， 所以很多人都会说，如果熬夜让皮肤变得暗黄发黑，那有哪些护肤诀窍来让你拥有好气色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个非常可爱的卡通短片。 好的。 昨天晚上沉迷游戏，根本停不下来，不知不觉一宿没睡。我的脸怎么这样？ 熬夜很容易导致皮肤缺水、暗黄或者大量出油，黑眼圈、眼袋更是常事。但是其实我们只要在熬夜时或者第二天注意一下，夜猫子也是可以拥有好气色的。首先，熬夜前的准备，一定要尽早清洁皮肤，不要等睡前才卸妆洗脸，这样能减少肌肤的负担，防止毛孔废物的堆积。其次，熬夜中的准备，加班族熬夜或者像我这种废仙女追剧开黑，都要对着电子产品，辐射过于强大，伤害皮肤。所以熬夜时要敷上厚厚的含有抗氧化成分的睡眠面膜，补充熬夜流失的水分，同时能够抵抗电子产品的辐射。熬夜期间，干燥环境和压力更容易使嘴唇缺水，产生唇纹，所以记得涂上厚厚的润唇膏或者贴个唇膜哦。 哦，原来是这样啊，下次一定照做。 嗯。熬夜使皮肤错过正常的排毒时间，毒素代谢不完，堆积在身体里，所以熬夜后的做法更重要。第二天可以先蒸个脸，加速血液循环，排除淋巴毒素，还能软化角质，帮助护肤品吸收。再敷一片帮助代谢毒素并补充水分的面膜。熬夜后的黑眼圈和眼袋问题会更加明显，血液循环不畅，容易淤堵，导致眼部色素沉淀。这时可以用眼部精油做深度按摩，精油分子小，容易被眼收，更能帮助缓解疲劳。从眼尾开始，用无名指指腹轻轻按压眼部四周，重复7到8次，消肿的效果会更好。 对了对了，我只要前一天晚睡，第二天脸就会肿得跟包子似的，有什么急救方法吗？ 有一个模特常用的小技巧，喝一杯金咖啡，促进体内水分排出，间接帮助消除面部浮肿。不过紧急的话可以试试哦。经常熬夜的人记得补充一些优质蛋白，比如鱼和豆腐，维生素、矿物质，特别是维生素 B 群。多喝白开水可以减少熬夜的压力。护肤品方面呢，建议抗氧化，比如含迷迭香提取物或者光果甘草的亮肤成分之类的。 非常可爱的一段小视频，希望大家都可以从中受用哈。其实除了这个护肤方面，我们平时化妆呢，大家买化妆品主要就是女生嘛，可能大部分人还是要看她的长相。 是的， 对。今年在2018年的新春要到来之前，这个各大的品牌都 出 了很多很多护肤啊，或者是彩妆的春节的限定款， 没错， 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都有哪些。 好， 看看你会不会心动呢？ 哦，我们先看一下啊。首先是 SK2 的护肤精华露，是2018年的限量版啊，新年限量版。那今年的 SK2 的设计灵感呢，是来自于以虹彩新思维在过去时间中勇于改写命运，然后呢忠于自我的女性喝彩，更期待以此为名的唤醒彼此梦想初心，鼓励所有人以梦想然后撰写新的一年啊。 他今年出的这款限量款我绝对不会买。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跟平时的并没有任何区别啊，只是包装有区别。 我再看一眼好吗？ 他只是你看一下 啊、哦、只不过就是变红红哎也其实 他之前也是红的，包装瓶子稍微有一点区别，我觉得完全不会吸引我。哎， 是的。 大猴和小冯老师会选择买吗？ 我还蛮喜欢那个窦靖童限量款的、但是这个感觉就是把瓶身染红了吧，而且并没有增量。以前就感觉出限量款的时候会量比较大，比较划算、 啊、 然后现在是完全一样的。 对，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区别、而且我觉得也没有什么说功效 差评， 对，功效也都差不多吧、所以没有必要，而且还限量版肯定会很贵。 是啊， 对。好，还有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兰蔻呢，今年呢也是这个发布了限量版。今年的兰蔻家的限量版呢，这个是Fiona 是吧、就是虽然这个包装上它的改动呢不是很大，但是就是把这个颜色改成了大红色就已经足够了。金色和红色的颜色呢相搭配，很有新年的味道，其实也就是包装嘛。 不会买。 不会，我们都不会，应该 不会买。一般能吸引到你们的一些限定款，并且你会出手买的理由是什么？小冯老师， 我是购物比较理性的，因为我要买的东西特别的多。因为给别人化妆会用到很多很多东西、可能很多时候会考虑到我的顾客需要什么样的。那大部分的颜色我都有了，首先我要看它产品的内容是不是有更新。 我懂了，小峰老师不是一个外貌协会的，对于化妆品是比较考虑它的实用性， 是很务实的。 如果它外表非常好看，内容又有更新，那肯定会买。 大猴，你这种外貌协会的人怎么会不选择买新年限定款呢？ 我其实已经买了，我刚刚没有好意思说。 我已经买了。 我很喜欢王俊凯嘛、你看兰蔻那个红色上面它是有一只很萌的小狗狗，然后王俊凯拿着那只口红拍的照，他用的是他手里拿的是178号色，于是我也很 哇哦啊，好吧， 大猴真的是每次哎 总能给我们一些惊喜哈、啊。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是阿玛尼狗年的高光限定。哎，说起这个阿玛尼的高光呢，我 这个太坑了。这个他猴年的时候就出了一个猴的， 是我买的， 跟这个盒子长得一模一样， 对， 只不过上面的那个图案印的是猴。 对，就我买了嘛，是袁一姐的那一个，对，那一款。 但你买的很值，你只花了11块钱。 正常这一版应该是将近700块钱， 对， 对。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英文会花11块钱买，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个福利。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 是的， 点击右下角有一个福利商城，我们也会定期有一些主播的思想好物会放在里面，可能都是一些全新没有用过的物品，但是却以很低廉的价格，纯粹是为了给听众和观众一些福利。 对、是的。好，这个阿玛尼我们说完了，我们再来说一下雅诗兰黛幸运金犬限量的蜜粉饼。那么今年的雅诗兰黛的限量款呢，说实话也是哎有一点点这个一言难尽啊。 大猴，你的表情什么？你买了吗？ 我没有 啊。死我了，放了两个狗狗的图案、就是今年新年限量的吗？那 我有的时候 约拒绝， 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国外人对于想吸引中国顾客的这个审美啊，他们为什么会觉得印成这样咱们会喜欢呢？ 就是还是这个品牌效应吧，我觉得应该是。 好了， 跟这两只狗没有关系。 好了，跟那两只小狗拜拜喽。我们看下一个。 Okay, 下一个是纪梵希新春限量版啊，今年纪梵希家的新春限量呢也是下了血本。 赞，这个很好看哎。 我觉得这个很漂亮。那包装的主题呢就是中国的梅花，感觉样子还是蛮好看的，和之前风靡的就是故宫的贴纸贴美妆，这个感觉有点相似之处。 这个我会想要，这个可能如果任何一个人送咱们在座的几个人，大家都会开心的吧， 很开。其实我 蛮漂亮的， 这几个所有限量款如果是别人送我的话我都会很开心。 对，随便啦，送哪个都可以，不挑，我们不挑。 好，那最后一个就是 YSL 杨树林啊，2018年限量桃花盘腮红。哎，腮红，你不喜欢这个是吗？ 我不是，我可以咬腮红，但是这个盒子我不喜欢。 这个和纪梵希的这个主题不太一样啊，就是 YSL 家的是以桃花为主题，刚才纪梵希是以梅花，那包装上的也是飘洒的桃花，也是非常有中国的特点。哎，其实都是吸引我们中国。 对，总之他们都会用一些大红色呀，或者是中国的一些生肖的元素来吸引大家。所以，但是刚刚那些春节限定款都有一个特点。 特点就是它并不会跟平时的产品内容有什么区别， 对， 只是换了一个包装而已， 对， 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要谨慎购买， 要非常谨慎， 哎，是的，那在我们上半时段马上要结束的时候呢，再来迅速的给大家看几张图片，也是一些大牌在2018年春节限定的生肖款的一些衣服呀、包包呀、钥匙扣呀之类的产品，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嗯， 这几个 T 恤和衬衫是来自于 DMG、 okay、 对，它今年的狗年限定款， 很好看， 很好，哎，你觉得好看吗？ 很可爱， 我觉得衬衫还是 OK 的， 我觉得当睡衣没有问题，我觉得太奢侈了。 另外这一款包包是 LV 2018年限定款的狗年包包，还有配套的钥匙扣 OK、 以及 Gucci 家新出的狗年的包包，这个我不得不说真的很丑。 我觉得这个印狗狗的这个包我觉得都还挺 幼稚的。你为什么要昧着良心说很可爱？ 就是刚才的， 可是我如果收到这个礼物我会不开心。 我不喜欢这个，我不喜欢这个，我觉得前面那个睡衣还不错， 这个会觉得可爱吧， 啊，这个 OK、 这个很好看啊。还有他还有一双他们家经典的鞋，上面也是印了这个狗狗的元素， 哎，但是如果过了狗年那岂不就是不流行了吗？ 对呀， 所以 你可以等着下一轮再穿，就变成古董。接下来刚刚还有 LV 啊， 狗年限定的一个小钱包，还有小的钥匙扣，都是有狗的元素 哦。 另外它还有一个狗的项链，只不过项链的狗狗的形状变成了贵宾犬 哦，这全部都是为了迎合中国的狗年， 对啊，全部都是中国限定的。所以大家理智选购咯，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潮流梦工厂就是这样啦。 是的，这是我们的全部内容。 哎， 那接下来呢就是要进入到我们种草了没，还是要等到我们半点之后。 是的， 现在呢先给大家放一首歌曲吧。 一会儿见咯。 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消息，依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依兰北京，大写的依，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百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价狂人聊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进入到了17:30，这里依然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来到了今天的第二个时段，我依然是小雨。 Hello， 大家好，我依然是一梦。 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美妆达人嘉宾，一个是大猴，一个是我们的化妆师小峰老师，欢迎两位。 嗯，大家好。 嗯，好，我是小峰。 好，那今天第二个时段呢，就要进入我们的种草了没，先来看一看我们的片花。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我想要深邃的眼睛，高高的鼻梁，怎么办？ 你只需要一根眼线笔，一个高光和阴影的笔，就通通搞定哦。浓密的睫毛， 水光般的肌肤， 鲜亮的唇色， 最保湿的面膜。 小细纹，走开走开！女人和女神之间 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 今天你种草了吗？到我们的种草莓环节啊，如果周六周日没有大家没有出去逛街的话，可以在家来看我们节目种草， 静静的收听和收看。 哎，那我们的收看方式是， 我们的收看方式啊，一个是我们就是我的屏幕下方这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这个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酒吧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同时呢，您还可以这个下载易直播这个软件，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搜到我们的这个房间来观看我们的直播。我们会和你实时的互动，你可以及时的留言， 哎，或者是在新浪微博上面直接搜索到活力982，点我们的链接也是 OK 的。 是的， 那今天我们种草了没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底妆方面不要再走弯路了。我们会给大家根据我们每个人不同的肤质来评测一下一些非常红的底妆到底适不适合这种肤质，因为我们在座的几位女生的肤质可能也不一样，所以也欢迎大家把你们的肤质呀，或者是你在底妆方面走过的一些弯路，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酒吧魔力工厂留言来跟我们进行互动。 嗯，没错。那么首先先说一下我们各自的这个肤质吧。 对，先说一下各自的肤质。 小雨先来。 好，我先来说我的咯。我的肤质就是一个字，干。 干。 两个字，非常干。三个字，太干了。就是我所选用的一切的底妆的原则，就是要涂上去不能让我的皮肤看起来斑驳，一定要是很水嫩的。所以在走了很多年的弯路之后，最后我发现我不适合用粉饼，我可能只适合涂一些简单的 BB 霜呀，就 OK 了，就千万不要让皮肤上面涂太多层东西。所以一般不上节目的话，我是不会涂粉饼的，而且我的肤质也很不容易出油。好了，我说完了。 OK， 这是你。好，那我们按顺序来。我的皮肤呢跟小雨是一样的，就是我皮肤也很干，但不像他那么干。就是还好，就比他的程度要稍微低一点。 等过几年你就会变得越来越干啊。 然后我现在是一般都是早晚各敷一片面膜。 嗯哼， 早晨的时候就是也不一定是早晨，中午 吧，早晚各敷一片啊。 对， 这样真的好吗？ 我现在保持就是， 这个问题我们先保留啊， 就是、 一会儿会有一些美妆小问题问小峰老师。 其实我功效可能不太一样，早晨的话是敷一个就是收缩毛孔的，晚上的话是敷补水的，就是它功效可能不太一样，对，是这样的。然后所以说在北京的话，我这样的情况敷每天敷两片，就是能保持我这一天的皮肤起码是湿润的，然后上妆也很好上，所以就是涂其他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OK， 但是也不能涂太厚吧， 当然不能涂太厚。 好了，这个一梦的肌肤情况是属于年轻干皮，我是属于微老干皮。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美妆达人大猴。 我的皮肤就是差，就是爱出油，毛孔粗大又容易过敏，所以我选底妆的话就一定要选那种能控油的，然后又能遮瑕的，还能遮毛孔， 还能瘦脸的吗？ 对，然后底妆逼死我吧，我不卖了。 所以 很难。 大 猴是属于那种很挑剔的，对于底妆， 对 可能一般谣传说很好用，或者很多明星网红都用的，可能在他脸上都不太好用。 对， 所以可不可以理解为，如果是大猴真心吐血推荐的东西，是真的太好用了。 是， 所以一会儿也很期待，有什么东西在他的脸上能很服帖呢？我很期待。 有点受伤。 好，接下来 我们小峰老师 来说一下自己的肤质。 我依然是干。就真的很干、嗯、我觉得干这种特质在北方、嗯、然后在亚洲这边偏北方的地区应该是属于大家普遍常见的、 嗯、 会比较偏干 所以就多注意补水就好了。 多注意补水、 嗯、 所以要不要顺便来解答一下刚刚一梦说的那个他解决补水的问题是每天早晚各敷一片面膜、 嗯、 这个到底好不好？ 首先如果你的皮肤是干，那么肯定你的皮肤是偏薄，偏薄就会角质层会比较薄，如果你用那种贴片式的面膜，它会让你的角质层变得更薄，它会有、 嗯、 清洁角质的作用、 嗯、 所以如果你是用那种涂抹性质的是 OK 的，如果坚持用贴片的话，尽量一个星期不要超过三次，对我们比较干的皮肤比较薄的来说是一种伤害。 贴片面膜、 嗯、 天哪，我用的全是贴片。 没事，你还可以你又可以用你的年龄消耗掉、啊、你 现在改还来得及， 过几年就来不及喽。 有很多方式、啊、 都晚了。 有很多方式啊，如果你要用贴片可以用那种压缩面膜、 嗯、 泡在精华液里面，这样的是可以的。 哦，哎、嗯、那就像那种比如说如果每天早晚不用贴片面膜，只是用化妆水，然后把那个压缩的那种面膜敷在把那一层化妆水敷在脸上，是不是 OK 的？ 要放精华、 嗯、 只用化妆水的话，它那个水分会蒸发的比较快一些、 哦、 一定要配合精华一起用。 就是我们去超市买那种面膜，就是 压缩面膜 、 嗯、 然后泡到那个我们的 化妆水里面。 对，找一个小小的瓶子，像那个隐形眼镜盒那么大就可以了。 然后放一些精华液，放一些保湿水在里面 okay, 就可以。 OK 好。 那就像面膜的话、如果要是不敷贴片的，只是涂抹式的 OK 吗？ 也可以啊，有很多选择啊，比如像乳液状的就可以涂上之后20分钟洗掉的， 像这种就没有关系，一天敷两次也、OK、 比较温和。对，是可以的、 嗯、所以一梦你以后可以选择这种涂抹式的、 好， 对，还有果冻状的、那种啫喱状的也是可以的，补水比较好。 这样就是可以每天都， 对你可以一天涂 N 次也可以、也没有那么夸张，一天两次就很频繁了、觉得一梦很勤快。 其实 我们都比较懒， 很懒，尤其是我现在在家有的时候我已经有的时候有前一段时间我都羞愧于说出来，我晚上经常会不想抹最后一步的那个面霜，就想糊弄过去，然后抹完精华我就睡觉了。 就是自己欺骗自己是吗？ 对，自己欺骗自己。就真的因为我懒的原因是因为它那个盒子就在我旁边，但是我就懒得伸手去够，我觉得太累了，那么冷的天儿。 我是这样的，我买了很多的面膜、买了很多的面膜，而且我现在那个面膜整个是一个箱子，里面都堆满了、然后我的舍友就， 但用完可以给我们啊。 是，我就现在就是给大家在发嘛。然后我真的是每一次我只要看到面膜就特别兴奋，特别特别兴奋，特别特别开心， 就觉得哎呀，敷了这张面膜我又可以美出一个新高度了、 就是有这种感觉，就是哎，我天哪，我可以变美，我可以水水嫩嫩的，我可以素颜、然后素颜也很好，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每次就像刚才小峰老师说的，我很勤快，就只要一想到这些我就不由自主的我就从床上起来，我就立刻敷一个面膜，就什么都不管不顾，很舒服啊。你让你敷完面膜之后躺在那里，你可以玩玩手机啊，看看书啊，都 OK。 对，面膜也是一个永久的话题，大家可以一直关注我们每周六潮流梦工厂的种草了梅环节、我们之后可能也会很多次的跟大家聊一聊不同肤质到底应该敷什么样的面膜呀，什么材质的面膜呀，到底有哪种面膜好不好用啊，不拉不拉的，都可以在我们节目里面收听收看到。 是的，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今天的底妆吧。我们先不介绍产品，首先说到底妆，可能现在市面上的底妆的产品种类太多了。 太多了、 我想先让小峰老师来给大家区分一下这些到底都适合什么样的肤质，然后咱们第三时段的时候再来吐槽真正的产品。比如说现在市面上有这种粉饼，还有这种气垫 BB 霜，还有蜜粉饼，还有 CC 霜，以及粉底膏， 这种拧出来的那种粉底膏，膏状的，就是大家很原始用的这种粉底液。所以面对这么多款不同质地的这种彩妆产品，小峰老师，你可不可以介绍一下大概就是这些功效都是什么，然后适合什么样的皮肤，不适合什么样的皮肤 啊？当然好了，我想先补充一下，底妆通常我们会理解为就是粉底这一类的叫底妆，其实在粉底之前还有妆前的护理这一块，这也应该归在底妆里面。就像刚刚大侯有提到他对底妆比较挑剔，其实你可以再备一款，比如在你的粉底之前可以用一款啫喱状的遮毛孔的，那就啊，对，就是多了一款产品，这样就不用说把所有的功效集在这个粉底上，不可能三合一这样的功效，你可以多选一个。然后再就是什么干皮要先保湿然后再打底，可能会更服帖。好，再接下来说这个底妆啊，底妆有粉底液、粉底膏、粉底霜这样的，比较薄的就是粉底液，流动性比较好的，这种流动性好的适合我们干皮，它有保湿的效果，水分比较多一些， 包括气垫是吗？ 哎，对，气垫是特别适合干皮的，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容易脱妆，一定要定妆。 对， 然后厚一点的呢，适合肤质一般般的，比如你脸上有一些瑕疵，用粉底霜这种厚一点的，可以有遮瑕效果的。然后再厚一点的，像粉底膏。这种凝固性的膏状的，这样的就是适合我们遮瑕用，如果你有黑眼圈或者有一些斑点痘痕都是可以用这种比较厚的局部遮瑕就 OK 了。 好， 最后定妆就是蜜粉啦。 蜜粉是最后定妆的。 对， 蜜粉和普通随身携带那种粉饼其实是没有区别的，对吗？ 有区别，有一种蜜粉是这种散粉状的，这样散粉呢，它是你要用刷子刷上去是薄薄的一层，然后蜜粉它会更细腻一些，但是它刷起来呢，就是你也要配合毛刷要比较密集一点的刷子，比较硬一点的刷子，不能像这种松散，然后要扫上去。如果只是用蜜粉里面带的那个粉铺上去，可能会比较厚重一点。 那作为化妆师的角度，是不是平时给大家化妆的时候都会选择用刷子然后轻薄一点，让底妆看起来清透一些？ 要看给什么样的人化妆，如果是电视节目主持人，他们就需要比较厚一点的妆，所以我们要化的所有的东西都选择材质比较厚一点，包括蜜粉也要铺得厚厚的哑光。 是要全脸都涂吗？ 要全脸都涂。如果你要去一些 只是 T 字区不可以是吗？就出汗的地方，就是 日常妆是可以的。 我知道，就是那种舞台妆的话， 舞台妆是不可以，舞台妆一定是比较厚重一点。 好。哎，其实刚才这个小峰老师，我刚才就是拿了一个小雨的这个粉底膏，我没有用过粉底膏。哎，你粉底膏好用吗？ 你可以感受一下这款粉底膏。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红，一膏难求 是吗？ 倒也没有啦，我说的夸张了。它有一阵红了一段时间，大侯知道吧？ 对， 它红了一段时间，当时我也是看各种介绍，还有一些各种软件上的评测呀，大家发的帖子，我觉得都好动心啊。我就在想，抹了这个粉底膏真的能让皮肤变得很好吗？然后呢，我就被种草了之后，我就买了一个之后发现我对这款产品的感觉是说不上来。哎， 这款价格大概价位大概是 大概在人民币600多吧， 600多左右。 好， 我再看一下。 哎，你可以在手上试一下。 这个粉底膏一般是，哎，我还真没有用过。 它其实粉底膏它这个颜色有点黑， 就是这样涂，然后用那个化妆蛋蛋，然后就这样在脸上涂。 我是这样涂的。 Okay， 但我不知道这样对不对，小峰老师，我们 这样 是对的吗？ 对的，是吧？ 是可以的，但是这样涂上去会比较厚一点。我建议像我们干皮的皮肤比较薄的，然后肤质比较好的，就尽量就用手指在局部涂，比如你的鼻翼侧区需要涂发红啊，这个地方因为干皮这里通常会红，鼻翼这边就可以盖一盖红色。 是的，现在一梦已经在他手上涂上了一点这个牌子的粉底膏，然后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它涂开了之后的效果。 我感觉说实话， 这个已经是最白号了，但还挺黑的。 因为我不仅其实我除了脸上干之外，其实我 还白， 不是 还瘦。 我的要说瘦我真的跟你比不了。这个因为我手上可能也有点干，我现在就是镜头前面可能看不太清楚，我给大家描述一下我涂完之后的感觉。就是干皮真的不太适合，我觉得干皮很不适合。其次我觉得有点厚重， 是吧？有点厚重， 有点厚重，对，所以我不是很喜欢这款。 所以还是他有很 谢谢小雨今天让我试了一下， 对啊， 我就不可以不入坑了。 对，所以大家如果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话，也可以就是根据我们的聊天什么的，自己有些产品像这款这么红，就可以不买了呀，完全就可以省掉600块。这600块就是我替您来买的经验和教训。好，接下来我们来收听一首歌曲，然后休息一下。那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底妆的一些小问题。 没错 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我是一梦。 一会儿见。 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今天是星期六，所以我跟一梦要给大家一起种草。我是小雨。 我是一梦。 嗯， 今天呢，对，我们还是请了两位嘉宾啊，一个是我们的大猴， 美妆小仙女。 是的， 大家好，我是大猴。 美妆小仙女最近有点胖， 是， 但是还是很鲜辣。 出去我就自杀了。 以及我们很专业的化妆师小峰老师， 大家好。嗯， 今天我们种草了没呢？要跟大家聊的是关于底妆的一些问题。嗯，啊，刚刚我们聊了聊不同质地的底妆，比如什么粉底膏、粉底液呀，什么各种蜜粉呀，到底都应该怎么用？ 对对对， 小峰老师也给我们做了专业的解答。接下来呢，我想在底妆方面问小峰老师一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女孩子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嗯，我先来提问啊，你们也可以随时想到问他。 OK， 比如说。在刚刚我来直播间之前，我化了一个妆，然后呢，我就发现我先化完底妆之后，我就画眼影，画眼影之后就有一些小的碎的屑屑，哗掉下来了。 嗯， 掉下来之后，就是眼睑的部位就会有一些棕色的那种眼影的阴影的点，我就想把它给抹掉。抹掉的时候就发现啊，妆花了。 啊， 这个问题经常会遇到。 很常见 啊，你擦眼影的时候会掉那种小碎碎的屑屑是吗？ 会啊，你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啊，我没有啊。 啊， 为什么？ 你是先画底妆再画的眼影？可能因为咱们眼影质地不一样，你是不是用的慕斯那种状的？ 就是会有 bling bling 的感觉的。 嗯哼， 对， 我用的眼影是这个，我可以来给你们看一下。 好，给我们展示一下。我到时候看看什么样的眼影会掉粉的那种感觉。 不好意思，因为没有想到会随身补眼影，所以可能没有拿到直播间里来。 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我用的那个感觉还好，我擦的那些眼影都还好。 嗯哼， 对，就是不会掉粉。 大豪有遇到我说的这个问题吗？ 我也有，我是因为睫毛太短，你难道也短吗？我是睫毛短。 不啊，他睫毛很长。 真的吗？我睫毛很长，我才不是睫毛短嘞。 那你打call。 所以你是先打底，然后再擦眼影吧？ 对呀， 对呀，眼睛上面打底吗？ 不打 啊？为什么？你一定要就。哎，来纠正错误，时间到。这个小峰老师以前就是在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小峰老师其实也说过，就是在你全部脸打底的时候，你的眼睛的部分也是要打底。 哦， 对， 大红，你眼睛打底吗？ 打，但是我还是会飞粉。 你下次可以试一试哦。 好哟， 你下次试一试。 眼睛怎么打底？就是正常点一点。 没，就是正常涂了。 嗯， 正常涂，然后我们再擦粉。 天哪， 天哪， 我真的活得很粗糙。我眼睛从来不打底，就直接往上涂。哎， 没有关系，就是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你不要差这一步，这是两只眼睛的问题。 好啦，可是刚刚一梦虽然给我们提出了说在眼部打底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大猴他眼部也打底了呀， 但是 他也还是会掉。 但是 所以小峰老师， 大猴是不是有油性皮肤？ 对，而且大猴手笨，取的时候要挖一大坨。 而且大猴睫毛也不长。 对对。当然我这个解答不是专业的，我们让小峰老师来说一下。 嗯，好。嗯，其实这个问题很常见，包括化妆师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嗯， 有两个方法，刚刚有三个方法，一梦那个是第一个方法，这是一定要的，就是你的眼部、眼周也是要有粉底的。除了是解决这个问题之外，就是你的皮肤的肤色要均匀一致，所以这是必须的。再有两个方法，就是第一个在你的眼睑下方。涂一层蜜粉，用刷子扫一层蜜粉， 嗯， 然后到时候你的眼影如果掉渣的话，轻轻一扫就掉了。 对，而且 就很干净。 对， 不会晕妆。 如果已经涂上蜜粉的话就不会晕了是吗？ 对，就它掉渣的时候你那个用刷子轻轻一扫，就脸上就光光的，就什么都没有。 我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做，就是每一次我这个 就你最聪明。你什么都知道。 因为我大一的时候出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你一定要打这个蜜粉，我 发现他在炫耀啊，还大一。 我因为当时我眼线特别爱晕妆。我发现打上这个蜜粉之后就会好很多， 会好很多。 你会往眼睛上面打画蜜粉是吗？ 哦，不是，就是把整个的蜜粉糊上去。 嗯哼， 这个样子。 对， 好了，所以今天真的学到了很多，回去要试一下。 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注意的小事项，你画眼影的时候，如果你是用刷子沾上眼影粉之后，在手上抖一抖，或者在其他地方抖一抖，把多余的粉抖掉之后，再在眼睛上画，就会好很多。 嗯 嗯 ，OK， 很棒。 这个细节有注意吗？ 这个细节我有注意，我有注意。妈呀，活得太粗糙，节目快要做不下去了。大家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 98.2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大家不要忘记，如果除了听广播的话，也可以直接在新浪微博上面搜索活力982，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是的， 我们的直播平台上面也进入了一些朋友，不断的在进入我们直播间， 欢迎你们。 比如说什么叶芷云啊，还有、各种朋友啊， 在此什么什么 什么，我是一个小呆瓜呀。看完我们的节目，你肯定就不是呆瓜喽， 对， 很聪明。好，我们也是暂时休息一会儿，在一会儿的潮流梦工厂今天的第三时段，我们会真的开始给大家种草和拔草了。在现场，我跟大豪还有伊梦，我们都会有一些自己真实亲身的经历，还有一些很搞笑的经历，比如这个东西明明很难用，为什么要买它？当时发生了什么故事，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面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是的， 那一会儿见喽，我是小雨。 一会儿见，我是一梦。 Turmoil. To fall or to ascend, it's all in your head. 着声音的方向， 跟着声音的方向， 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 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 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 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 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 听见经 典，听见美， 听见美。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我想要深邃的眼睛，高高的鼻梁，怎么办？ 你只需要一根眼线笔，一个高光和阴影的笔，就通通搞定哦。 浓密的睫毛，水光般的肌肤， 鲜亮的唇色， 最保湿的面膜。 小细纹，走开走开！ 女人和女神之间 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 北京时间18点整，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8.2 Fresh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今天是星期六，我们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种草了没环节。我是小雨。 大家好，我是一梦。那我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同时呢，您还可以下载一直播这个软件啊，和我们搜索活力982，然后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房间房间， 我嘴怎么了， 就可以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是的 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呢，是我们的美妆达人大猴，以及很专业的化妆师小峰老师，欢迎两位。 大家好。 今天种草了没呢，我们要跟大家种草的是关于底妆产品的各个问题。 是的， 对，在上半时在今天的第一第二时段当中，也跟大家聊了一些关于底妆啊护肤的一些小的一些技巧。所以在今天的第三时段呢，我们就来真正的拿来我们带来了一些产品， 没错， 来给大家做一些现场的评测。 是，这样， 因为对， 不行，太没有默契。我的意思是，我这样，因为小雨刚才说要就是推荐大家这些比较好用的底妆嘛，所以我的意思是我因为我没有带这个现成的，所以只能给大家放一下图片。 好， 所以就先来我的吧，这个干货。好， 就只有一张哦。 是啊，这个是小雨推给我的，然后我真的是把它波及到了我整个的宿舍，还有我身边所有的闺蜜。 是不是太好用 了？太好用了！而且我闺蜜的生日，我送给她的是这个。 这款产品可能是今天我带来的众多产品当中唯一我会觉得它没有缺点的。 对，没有缺点，它真的没有。有，就是不耐用。 对，我刚刚说，如果硬要挑一个的话，就是它实在是太不耐用了。 是，就是很不耐用。哎，你带了现成的？ 我带来了。 好， 但我这款已经没有了，马上该换新的了。 对， 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啦。 好， 这款产品是小香家在今年去年了，2017年推出的全新的一款底妆产品。对，它就是涂在脸上之后，既然你今天来推荐，你就来形容一下涂在脸上之后什么感觉。 OK， 首先啊，我先说一下它的它的这个味道啊，就是它的这个味道是很香的一种花香， 山茶花， 山茶花的香味，就是而且不会很刺鼻。然后其次呢，我觉得它涂在脸上的时候，首先是像果冻一样，就是凉凉的， 对， 是凉凉的。然后就是那样晕开之后，它这个非常的水润，因为我和小雨都是干皮，所以特别适合我们。 是的， 对， 而且这一款底妆产品，它跟其他的气垫粉饼打开的方式不一样，它是会陷下去一下，就真的像果冻一样。 哎，对对对， 非常可爱。 对，它还有一个名字，不就是香奈儿气垫 果冻粉饼？但是如果你每天都用的话，并且用它补妆的话，大概只能用15天左右。 用。 对，就是差不多一个月吧，对，不到 一个月到头了， 对， 绝对就用完了。 是的， 这是它的缺点。好，这是今天我们一梦来给大家推荐的一款产品， 没错， 也是我们大家都干皮女生很喜欢，干皮女生完全可以用，绝对能 hold 得住， 是的， 非常好 用。而且我觉得比你桌子上的那个要好用很多， 全部都好用啊。 对对对， 它主打的就是它很轻薄，然后你无论涂几层。都不会影响到你的肤质， 是，嗯，是的， 可以一直狂补。 OK， 这是我给大家种草的， 嗯，这是一梦种草的。 好， 接下来这样，大猴跟我，咱们两个一人一个，好不好？嗯 ，OK。种草的话，我还是想推荐这个， 嗯哼， 就是有一点贵。 你既然种草，为什么不大点声说出来呢？ 因为我感冒了。就是这一只，它看起来就很贵妇，但让我用的很脏， 嗯哼， 能看到都已经碎了。 可以理解，女生的底妆很多都是很脏的。 对，我每天就一直用，一直用，一直用，虽然每次用都很肉痛，嗯，这个我攒了很久的钱买的， 嗯哼。 然后它比较好的一点就在于 为什么要把自己说的那么苦？ 嗯， 其实就是很苦。看它有一个遮瑕，它这遮瑕其实不是特别好， 嗯， 就是会太白，比粉底本身的颜色。 哦， 哎呀，好惨，我的遮瑕，我的遮瑕。然后它的粉底很好，就是不脱妆， 嗯， 用完以后很高级。虽然在我脸上也就那样吧， 嗯， 但是已经比我买的其他的底妆产品都要好了。 可是，喂，那你能不能具体说出来它到底为什么好？ 它养肤， 嗯哼， 它是，对，它养肤。我用其他的粉底，因为我皮肤比较敏感嘛， 是药妆 以后。它不是药妆，它就是一个养肤粉底。 哦， 嗯，然后我用完以后用很多粉底，卸完妆脸会有一点红，然后而且会很粗糙，用它以后就觉得还不错， 还不错。 嗯，而且它会不太容易暗沉。我用大多数粉底三个小时撑不过，它可以撑大概六个小时这样。 可只可以撑六个小时， 哎，我已经很知足了。 那你有没有 想 过深层的改善一下自己的皮肤？ 我想过啊，你帮助我一下，可以吗？你不要 妈呀！我们这个嘉宾怎么，我们嘉宾怎么是这样的人？ 就是这样的人，给我打电话吧。 所以这个是你种草给大家的，对不对？ 对。 接下来咱们一人来推荐一个。绝对不种草，千万不要买的产品，好不好？ 推荐吗？ 可以啊，只要不说牌子就好啦。 好，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平台，在新浪微博上面搜索活力酒吧，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酒吧魔力工厂， 没错， 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了。 是的， 嗯，我又要提到它了。这个不能说牌子啊，因为可能说别人牌子不好用不太好，但是这款产品大家如果正在听广播看不到我们画面的话，可以脑补一下，它是风靡全球最红最红，在气垫 BB 霜里面最早火起来的一款产品， 一个鼻祖， 没有之一。 对 对，鼻祖级的，它被各种明星拍过视频，然后拍过广告，然后明星拿着它拍图片都觉得太好用了，然后各种网红很多公众微信号全部都推荐的这么一款产品，黑色盒子，金色边的， 对对对， 你们脑补一下什么东西？ 是，但是说实话，在没有遇见你之前， 嗯哼， 我不知道我刚才推荐的那款气垫 BB 的时候， 嗯， 我一直用的是这个， 所以大家都需要遇见咱们呀， 啊，对，就好了。对，是的， 是。然后 你之前也用过这个， 对 吗？对， 其实一开始用还不错。 对对，一开始用觉得哎还可以， 还真不错。 但是跟他初次见面，感觉嗯你好。 对， 可是用着用着，老能发现一些小毛病。 是，而且它的补妆效果会很差。 对， 而且就是它在补妆的时候，脸上会起一些，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干皮， 嗯， 就是会起皮， 嗯， 有一点起皮。 对， 嗯， 小峰老师用过这款吗？ 嗯， 我没有用过这款。 那你可以避开这个雷区哦。 好，因为我们平时会接触到的这种气垫 BB 很少，嗯，我们 是 专业化妆师嘛，我们很少用气垫 BB 给别人化妆。 对，都是用一些专业的粉底液、粉底刷什么之类的。 气垫 BB 一般都是我们日常妆， 是的， 对对对。 所以当时我继续来讲这个故事，当时在这款气垫粉饼非常非常红的时候，我就入手了，觉得实在太好看了，而且它还出了很多什么限定款， 对， 什么星辰 啊， 星辰限定啊，什么各种限定呀，然后各种包装呀，就觉得好好看呀。可是用了之后，就是一梦说的那个问题，皮肤会显得很斑驳，而且我们这种干皮会起皮儿，所以这款粉饼就被我搁置在一边了。我觉得它非常难用，如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入手，还在被它种草的朋友们，你们真的可以放弃了，这款产品不要用。 我觉得是 OK，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大猴来推荐一款。 哎呦，某韩妆大牌的，大家看一下， 嗯， 很大，你看我手这么大都刚刚好握住，很耐用，但是用完以后真的是妙啊，面如死灰的灰，面红肌瘦的黄，你们能想到吗？而且取粉非常的惨，它是要打开这样， 哦，天，你看，你看， 哦，这么费劲吗？ 好多层啊。 对，然后这样。 哇、哦，这个好容易撒、 啊。一不小心一取，就是好多，就像面一样敷在脸上。我本来皮肤就不好，我还怎么出去？ 那你为什么要买它？ 哎呦，当时为了凑打折、凑赠送。当时买了一套他们家某汉庄大牌哦，很大牌，买了他们家的那个两件套的水乳，然后加上一个这个就可以送我一个小样，还给我打折， 就必须得买，指定买这个产品， 不 能买其他的。 这个比较便宜嘛、为了凑那个金额，我说买，你给我嘛，然后人家给我以后我都疯了，哎，太惨了，我不想提，真的是。 这也就是证明了一点，女生们在购物的时候，千万有的时候不要为了什么满减啊这种活动诱人而买一些你并不是发自内心想要的东西。 是， 对，这样的话，通常你买回来，它也是放在那儿。 对， 我还是得买，要不然你们怎么知道呢？ 好，就让我们买，然后大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听就好了，看就好了。 是的，我们直播间里进来了很多朋友，让我们一起欢迎来自行星的蛇精，以及我来看一下，以及赤梦玉、爱的天空等等，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直播平台一直播，或者是在新浪微博上面直接搜索到活力酒吧来收听我们今天的种草了没。嗯， 是的，今天刚才也是给大家种草了，小雨种草的是是 我种草的是我跟一梦共同种草的吧，算是我们俩 是、这个气垫 干皮一定要用啊，这个真的可以，这个真的可以买， 没错。然后我们大猴推荐的是一款，也是一款气垫，好，不是气垫，是粉底液、好，这个 L 开头的那个， 是的，而且大猴说这个粉底液还很养肤，对。 接下来我还是想吐槽一个耶， 好， 这个东西， 这也是一个气垫，我知道这个气垫， 这个东西我是在专柜买的，然后当时我买的时候呢，那个柜台小姐就跟我说，你赶紧买，我们这个星期已经这几天已经卖出去700多个了，原话呀。呀，卖出去700多个了，你再不买这批货就没了。我很着急，我说真的吗？真的吗？快给我，我不能错过，我怎么能要等这一批货没了？我该怎么办？怎么拿什么拯救我的美？于是我毫不犹豫的买了这个东西。买回来之后，一梦，你今天涂粉饼了吗？ 我涂的是就是气垫嘛。 那你要不要轻轻的补一层，感受一下？ 可以啊，没有问题。 这一款我觉得很适合油皮，就是同样是咱们节目的主播袁一用了之后就非常好用，因为我是先看他用完了之后，他的皮肤真的就像陶瓷般一样，好好看哦。可是我用完之后，我的皮肤就你轻轻的感受一下哦，一梦，大猴也有这个对吗？ 哦，天哪，我有点后悔。我很后悔， 怎么了呀？ 我真的很后悔，因为我发现了我这块开始有点起小皮了， 快快放下， 真的是， 是不是实际证明我没有说不对吧？ 你没有骗我， 我没有骗你， 也没有骗大家， 是 真的是。 所以这款产品，红红的这个盒子，黑底的，大家如果了解的话，可能会知道什么牌子，千万不太适合干皮用，但是油皮肌肤很适合购买。 你是双十一卖给我吗？ 啊，我可以现在卖给你啊！ 真的吗？ 可以啊，那你要拿一个东西跟我换。 哦，那行了。 关键是 拿面如死灰的灰。 对，我用面如死灰的。 不要，那我从此以后对你的表情就是面如死灰。 好，这个是 我们 小雨吐槽。 我还想吐槽的一个就是这个，看起来嫩嫩的吧，一个韩国的很新的牌子，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读，他们家的面膜很出名，很嫩吧。你看我这么大一张脸，但是谁心里也都有个小， 好好看哦， 很好看。然后这单是真的是我用过最烂的气垫，就用完了以后真的是我整个人就像一个假人， 这么夸张吗？ 我就是一个行走的假人，非常恐怖。它就 是 是 不是因为你是 油皮？ 我可以看一下吗？ 我觉得跟肤质的关系不大， 为什么呢？ 其实它实在是太白了，然后哎呀， 是不是色号选错了？ 它就一个色号，没得选，它就走过路。 我很好奇。可以， 你要试试吗？看着 我现在没法试，因为我涂了， 看着还很热。 我涂了粉饼，我想让一梦试一下，但我不知道他还愿不愿意在另外一边试。 我先说两句啊，首先它这个气垫啊，气垫里面的这个海绵的毛孔，海绵的孔特别特别的粗大，就 就有点像那种丝瓜洗碗刷那种感觉。 这个形容绝了。 就很大，然后我亲戚因为里面没有气垫的那个海绵，我就用手蘸了一点，我发现全都是水，没有任何一点遮瑕和修饰肤色的作用。哎，它好像出来的这个粉底液出来的不是很均匀， 然后你蘸多的时候就一层像是涂了一层。 我感觉可能跟它这个里面的海绵很有很大的关系。 哎，你再看一下， 好好看哦。下面画的是一个小裙子吗？ 对， 非常美， 小公主，小芭比。 他们家面膜还是挺好用的。对， 他们家面膜还不错， 非常不错。 对，所以大家不要说盲目的崇拜某一个牌子，因为不是 而崇拜而喜欢他家所有的产品。 对对对，因为不是每一个牌子里所有东西都好用的。 对对。所以今天我们大侯还是给我们推荐了一个非常不好用的气垫，还有小雨也推荐了一个气垫。现在气垫还是大家女生会用的比较多一点的一款化妆品。 是的，对。然后接下来我要说的这款产品呢，也是日本一个贵妇品牌。 要吐槽还是？ 吐槽吐槽。 好。 非常红的一款美白的粉饼，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跟一梦的皮肤都是干皮，所以我们不太适合用这样的美白产品。这款粉饼呢，看很新哦，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很白皙，非常的涂在脸上，但是我涂在脸上之后就会很斑驳，所以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个适合的油皮需要找到它。大豪有没有用过 这 个？ 在这里适合的油皮在这里。 你可以拿东西给我换呢、啊。 面如死灰。 只有面如死灰吗？没有其他的能跟我换到了吗？ 小公主也可以。这个也可以， 你拿小公主跟我换这个，再见。 这个，你还要再来一个吗？ 我不要。 咦，这个粉饼是干嘛的？ 这个粉饼，大家可以看到， 拆了半天怎么没有拆开呢？ 跟我和一梦同志推荐给大家的这款气垫粉饼，从外形来看长得一毛一样，但是呢，侧面可以看出一个是扁的，一个是方的。 对， 这款、就是、 薄一点。 对，这款也是同样味道山茶花气味的一个蜜粉饼。 哇哦， 它的优点 啊是打开的，我刚刚一直在掰我就掰不下来。 它的缺点就是上妆很不服帖，没有任何用处。它的优点就是美。 是吗？ 味道香，你可以感受一下啊，非常好看呀。 没有任何用处。 没有什么用处，你可以轻轻扫一下。如果适合你就拿走。当然今天我们这期节目也是想跟大家说的是，不是每一款产品被我吐槽了或者被谁吐槽就是它不好，并不是它真的不好，而是说它可能不适合我们这一类皮肤的人。对，如果找对了主人，它还是会有很好的发挥效果的。一梦，你是喜欢这一款的吗？ 还不错 啊。真的吗？ 还不错。 那你拿走用吧。 真的吗？ 真的，我已经买了很久了，但不适合我，所以我都没有用。 不， 很新。 我要给你11块。 今天是一月，那你今天是1月13号，那你给我13块钱吧。 好。 哇，太值了。 我要哭了。 一会儿广告，一会儿我们节目片段休息的时候记得给我13块钱啊。 没问题。 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魔力工厂，我们也会不定期的在我们的这个福利商城里面来上架一些我们主播思想的好物。当然这个优惠并不是只有我们朋友之间，我们主播之间才会分享的，也会分享给大家。 没错。 是的， 是。 对，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直播平台，在新浪微博上面搜索活力酒吧来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希望你很幸福。 我真的很幸 福。 这个真的没有用过几次吗？ 真的没有用过几次呀。你都能看得出来很新。 很新。所以我捡了你一个大便宜，捡了一个原一的大便宜。对，就是我觉得但我觉得这个很好用。 那你该怎么报答我们？ 就是 送给我们一人一盒面如死灰吧。 好，那接下来就是给大家就是放一首歌曲。 好，接下来我们 放松一下，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我也要来收款了，刚挣了一笔 13块钱 的巨款。我们一会儿见。 You gotta help me.Losing my mind, keep getting the feeling you wanna leave this all behind. Thought we were going strong, I thought we were holding on, aren't we? No, they don't teach ya this in school. Now my heart's breaking and I don't know what to do. Thought we were going strong, thought we were holding on. Please. Yeah. we were going strong. Thought we were holding on, aren't we? Direction 的 History、那您正在收听收看的依然是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那今天呢，也是给大家请来了两位资深的美妆达人啊。首先第一个是大侯， 大家好，我是大侯， 还有我们的肖峰老师， 小峰，谢谢大家。 今天我们很刚刚在我们第三时段也是很开心，给大家种草了一些不得不买的产品， 是的， 以及拔草了一些很红，但是好像不太适合， 并没有什么用的， 对，并没有什么用的东西，也都跟大家说了，也欢迎在我继续在我们的直播平台，新浪微博搜索到活力酒吧，继续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是的， 我们大侯还带来了一些产品要跟大家吐槽或者是推荐的。 对、我真的是带的有点太多了。 那你赶紧抓紧时间讲啊。 所以可以看出来，也不是那么的生活，也不是那么的窘迫，按自己拉回一点颜面。但这个刚刚小峰老师一见到就跟我讲说不适合我 啊？为什么？ 你看它是很适合一梦的，它是那种粉粉的嫩嫩的， 那你就应该送给一梦啊。 粉粉的嫩嫩的、 这样真的啊？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是因为我太胖了？ 一梦你快给他转13块钱呢。 可以了，反正我是真的用不了 这个是粉底液。 对，我不能说它不好，但它很不适合我们油皮、或者说很不适合我们油皮烂脸的这种肤质。它不遮瑕，然后它的名字叫摇摇乐，要摇匀，所以就能感觉出来它一定是很水 很水润。 对，油皮本身就很油， 摇摇乐 再加上它以后，我的简直像个泪人。但是如果是干皮的话，我就觉得还好，而且它比较好的一点在于它防水，因为它本身里面就有水嘛，据说是带着游泳啊什么的都可以。 哇、 对，但我是不行了，因为我擦上以后也没有任何。 那也就是说，也就是说这款产品在大侯家里除了摇一摇摇一摇的乐摇摇乐之外，没有什么别的功效了。 摇一摇， 其实这个就有点像水粉霜。 对， 可以在我的这个手上稍微试一下。 梦现在在他的手上试了一下这个， 哇，好水耶！ 是的， 我也要试 一下。小雨可以看 一下， 小雨可以看一下， 就是任何过度滋润的你都不太喜欢。 对， 哇，而且这个肤色很偏白，就是很白的颜色， 而且 很棒哎，我好喜欢这个东西。 那你们看谁先转我13块钱就可以试。 真的吗？ 小雨，你需要吗？ 我想试一试， 你可以试一试， 行、你真的可以有，这个可以有 啊。那我真的给你转13，你会不会对我面会不会对我面如死灰？好，13.88块，成交， 成交， 很棒，很棒，很棒。 对 对， 以后这样的嘉宾可以多请一点嘛。 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这些节目的宗旨，是跟大家说市面上很红的一些东西， 是 不要盲目的盲目的去追从， 对， 一定要跟自己的皮肤状态相对的产品才是 OK 的。 是的，来镜头再切到我这里一下，给大家再看一下这个产品。 是的，可是有些朋友就会怀疑，就会觉得说，那我没有买这个东西，没有亲自试在我脸上，我也不知道到底适不适合我呀。毕竟他宣传的时候也不会说的那么仔细，适合谁不适合谁，都是说的 所有肤质都通吃的那种、 嗯、是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节目这么重要的存在了。 没错，就是尤其是我觉得女性大部分就是油皮和干皮嘛，当然也有一些混合性的肌肤。小峰老师，就是这个如果混合性的肌肤的话，是应该一般适合什么样的粉底液、嗯、 混合性的嘛，一般都会挑选不同的产品同时使用。 我的天，这跟我想的是一样的。 对，是这样，一定是这样的。从你的护肤品开始，清洁面部的这些护肤品，然后保养品，再加上化妆品，都是在 T 区的位、嗯、一般都是 T 区偏油，面颊偏干、嗯、然后两颊泛红，一般就是敏感性肌肤的通病嘛、嗯、所以你就要针对不同的情况进行不同的化妆、 哎、我们应该庆幸我们不是这种混合的油皮。 对啊， 混合肌肤， 混合肌肤好像会更麻烦， 很麻烦。 因为干皮的话就是不停的补水就好了，油皮的话那就是用一些什么油皮专属的一些东西就 OK 了、嗯、哎，那个杨树林家有一款产品，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是我没有啊，它是说一个蜜粉饼，然后是粉红色的，非常好看，打开之后是说油皮专享，涂上了， 我知道， 知道那个东西吗？ 我的好朋友有，然后他生日礼物是男，而且还是不太好买 啊，简直美呆了。大伙儿你知道那款产品了吗？ 一脸懵，不知道、 啊、一会儿我给你们找图片了。 是的，就是有一个那个，就是刚才小雨说的那个， 是的， 产品。我的好朋友的男朋友，然后送给他生日礼物，他开心死了。之后他用了一到两次之后就放那块儿，不用了。真的是 摆着也是好看的， 真的是。但是确实是不是没有什么用哎， 嗯， 但是其实哎，但是我跟你说抹到脸上的时候，你会觉得皮肤很光滑， 嗯， 确实有这个效果，但是只是摸起来有效果，看起来并没有什么效果。 对呀、啊， 对， 这样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在最后一个时段我会找出图片来给大家看一下哈。 好的， 嗯，好嗯，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我是一梦，嗯、 一会儿见喽， 嗯。 喜欢你的跑跑跳跳，喜欢你突然蹦出把我紧紧拥抱，喜欢你在我耳边不断对我念念叨叨，要我真心爱你不虚掏，你像我的幸运 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 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我想要深邃的眼睛，高高的鼻梁。怎么办？ 你只需要一根眼线笔，一个高光和阴影的笔，就都能搞定哦。浓密的睫毛，水光般的肌肤，鲜亮的唇色，最保湿的面膜。小细纹，走开走开！女人和女神之间 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 18:31，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进入到了2个小时的最后一个时段了。我是小雨。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请来了两位美妆达人大侯和小峰老师， 欢迎两位。 哎， 今天我们种草了没呢？是一期干货很多，不全是干货的一期节目。 对， 我们再给大家这用我们的真亲身经历来很实在的推荐一些可以买的产品，以及真的不要再去购买的一些没有必要花的钱。 是的， 大家不要再走我们走过的弯路了。刚刚在我们的广告时段，有一位那个直播平台里面的朋友问的是广告吗？那我们现在已经回来了，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直播平台一直播搜索到活力982。 是的， 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呢是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您就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了。 是的， 同时呢您还可以就是下载我们的资深的合作的平台是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进入到这个房间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是的，我们的直播平台里面呢我先进入了很多朋友，就不一一点名了，但是都欢迎大家。 非常欢迎大家。 对，今天我们最后一个时段的种草了没，还是要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底妆。在底妆上面不要再走弯路了，我们的美妆达人大侯走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弯路， 花了很多钱， 今天对花了很多钱，所以导致于他现在的生活状况可能不是那么好， 对，很窘迫。不过其实我在这里也是想推荐大家一个底妆，这个底妆呢，是就是平时我们，说它是贵妇级的底妆。是日本的一个牌子，然后也是一个 C 打头的。它是一个我推荐它的底妆呢，就是它的隔离。隔离我认为它是非常好用的。 果然同一肤质的人就会觉得同一种产品好用。哎， 对， 这个吧， 来，哈哈，大猴上次就跟我说觉得这个不是很好用，是吗？ 不是很适合我。 对，没错， 这简直太好用了呀。 就是这一款。 对呀，所以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要注意了啊，现在我们镜头里面来，导播老师给一梦一个近景。一梦啊，现在拿的这一款日本贵妇品牌 C 开头的这一款 没错 隔离霜，非常的适合干性皮肤人来用。 是的， 对， 就是， 像我跟一梦 对 都觉得非常的好用。 对，我现在用的基本上都是这一个。而且就是如果我不化妆单独涂它也非常的好。 很好用，因为它涂上之后就自带一层薄薄的粉底效果。 没错， 哎， 而且很亮感觉。 感觉就是油，也不是油光晃面，那个不对，那个不对，是这个是就是感觉皮肤是 bling bling 的，就是油，不是油光啊，是 bling bling 的感觉， 很好用。所以我想问大伙一个问题，你说它那么难用，那你怎么把它用光了呢？ 也没有说很难用，而且你想那么贵，怎么可能用不光，生活也很窘迫呀。 就是含着自己买的底妆，再难用也要含着泪用完吗？ 对，因为它对我来说太不控油了。 那面如死灰很控油啊。 不要这样伤害我。 好，现在我们大伙可以再来给大家介绍几款你自己带的产品。 可以，我觉得这个刚刚跟小峰老师聊了一下，他还说觉得有一点油，但是对我来说就还好，因为看就是它是这种刮一刮刮一刮，它是会出来那个精华，是黏黏的。 对 像我这种， 它里面含精华的。 哇，我可以看一眼吗？ 你看像我这种依托妆的肤质吧， 就是大猴是依托妆 在我的脸上，就糊在我的脸上就还好，它不掉，而且它是润的，因为我也属于那种外油内干的那种皮肤。 哎涂在也是凉凉的， 是是。 这款就是粉底里面加了一些精华，这种感觉就是我们比较薄的皮肤就是不是特别适合，适合大猴这样说有点对不起你，就是毛孔稍微有一点点毛孔的，这样比较隐形，会看起来皮肤比较平滑， 而且还亮亮的， 就是像我这种薄皮肤的不适合，是吗？ 有点厚对你来说，因为它有点粉底的感觉，那种质地比较 厚。其实我觉得可以理解为像今天我跟一梦和大猴完全我们就是两派不同的肤质嘛，一派就是纯正的干皮，一派就是纯正的油皮，那我们基本上产品是不能通用的，就是相反的，我觉得难用的他觉得好用，是这样。 对， 所以你们都可以13块钱卖掉。 那也太亏了。 这个是大豪给我们种草的是吗？ 对，我觉得还不错。就对于我油皮来讲还不错，但是很多干皮也说还可以，因为它是 味道也很好闻，味道也不错。 咦，它拿在手上其实是感觉以为是粉饼，结果没有想到是这样的。 对，它是那种叫拉花粉霜， 就是我的朋友也一直在给我力推这个气垫，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 还可以，主要很适 合我吃土的时候。它也是分色号的是吧？ 能感觉出来很新吧，就是最近吃土不能买什么贵的了。 这个价格大概是人民币多少？ 不到200块，而且是两个替换芯，可以用很久。我这种脸大的， 我也想尝试。 不要，我不给你，不给你。 我找你买可以吧？ 可以，感觉还不错，还不错， 还可以再给大家看一下。 对，好，希望大家可以种草这一款。 这款是值得买。那这一款是干皮和油皮都可以用的吗？ 我作为一个油皮觉得还不错，然后听到一些干皮的反馈也觉得还可以，就是比较滋润，但是确实像小峰老师说的那种，它遮瑕有一点过， 对，它偏厚， 对，像你们这种天生丽质的是用不上的，得了吧。 也不是啦，我们也需要用。 好谦虚啊。 接下来我想给大家推荐一款吧，虽然是两个盒子，但是它其实是一款，是 这个盒好漂亮啊， 非常美，可以说是今天我们现场最美的盒子了。 对，漂亮。 这款粉饼呢是也算是日本的我知道怎么介绍了，日本的这个贵妇粉霜旗下的，他们两个其实是一家，对，他们两个其实是一家。然后呢，这一家品牌每年都会出一个限定的产品，只有在头一年的11月份可以预定，然后到年底的时候或者是开年的时候发售，叫做天使蜜粉。对，你们可以去某宝上搜一下，然后提前预定的话就可以买到。它每一年会有不同的款，就看现在白盒子的这个呢是2016款的，然后现在是2018款，2017款被我砸烂了，在家里是一个粉色盒子。我从2014年开始就在收集他们家的这个粉饼。这个蜜粉饼呢，价格看到这么可爱的包装，日本药妆可能会觉得很便宜，但它其实不便宜，它价格大概是在700块人民币左右。 哇，这是不是可以用很久啊？ 我要推荐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是它味道很香，而且干皮也能用，而且一梦你看它上面还有一个天使的图案， 是 快被我用完了。然后呢，它的味道很香，而且这个厚厚的粉扑，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涂底妆粉扑也是一个关键 对 用对了粉扑，这个粉的好用程度就不一样了。 对， 这个粉扑很好用，它涂上去之后呢，干皮也不会觉得起皮儿啊什么之类的。 我可以稍微试一下。 可以啊，可以啊，你可以试。对，所以很推荐大家，它里面容量是30克， 我们的直播平台上面有一个朋友说看不清，有点反光，你可以说你想看哪款产品，然后呢我们可以在近距离的把这个产品展示一下。嗯，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潮流梦工厂。 哇， 对，还有30个月很久，也就是说等到它下一年再出新的时候，上一年的根本就不可能用完哦，是2016年的，基本还是全新的。 哎，这一款是本身应该是多少多大的？ 30克， 30克、嗯、就是你有用了一部分了、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个就是新的、 哦、 只不过它下面还很深。 哎，而且哎呀，这个包装太美了， 美吧？ 对，就刚才小 雨你涂上之后什么感觉？ 就是我感觉它不起皮，就是正常、正常，就是让你有拥有一个 香香的 陶瓷般的肌肤的感觉。 对，这款真的是很推荐给大家，而且颜值没得说，但是它的缺点是它不适合带出门， 太大了。 对，它太大了，它只适合放在家里用。 持久度 OK 对，也很 OK， 持久度完全没问题，所以这个是我要力推给大家的一款这个天使蜜粉，大家只要搜索天使蜜粉就可以看到了。 OK， 嗯， 这个很赞， 是这个真的很赞。嗯， 好，白色的和蓝色的是一款吗？ 啊，是完全一样，只不过年份不一样，包装不一样。它可能每年会有一些加入一些所谓的什么新的精华成分，但其实味道也都差不多，对，好用程度也都是一样的。是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听首歌，稍事休息一下，在一会儿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来继续给大家种草。今天我们最后一个时段的种草了没？大家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面给我们提出一些小问题。 是的， 我们也会有专业的化妆师小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会儿见喽。 When you fall asleep inside my arms, may not have the fancy things, but I'll give you everything you could ever want. It's in my arms. So baby, tell me yes, and I will give you everything. So baby, tell me yes, and I will be all yours tonight. So baby, tell me yes, and I will give you everything.Your side. If I can't find your eye, I'll choose my love. No matter what you know, I'll choose my love. And if you say you're okay, I'm gonna heal you anyway. Promise I'll always be there. Promise I'll be the healer. Rub your feet, your hands, your legs. Let me take care of it, babe. Close your eyes, I'll sing your favorite song. I wrote you this lullaby. Hush now, baby, don't you cry. Anything you want could not be wrong. So baby, tell me yes, and I will give you everything. So baby, tell me yes, and I will be all yours tonight.Your side. If I can't find your eye, I will choose my love. No matter what you know, I will choose my love. 北京时间的18:44，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今天是星期六，所以呢我们星期六种草了没环节来给大家种很多很多的草。今天种的草是底妆，我是小雨。 是的，我是一梦。刚才小雨也说我们今天种了很多的草，还是要感谢我们两位嘉宾啊，一个是大红，还有一个是小峰老师。 大家好，欢迎两位，也提供了很多专业的意见。我们小峰老师是专业的意见，大猴就是专业买手的意见，无论是什么他都买。 对， 很反面的教材啊。那今天我们直播间也可以看到不断的有朋友进入，也欢迎红娴静啊、雨后的彩虹啊、烟花般誓言等等这些朋友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今天的节目还有最后的10分钟左右的时间了，也希望大家有什么关于底妆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可以提问。 哎，没错，刚才大猴说你想问一个什么问题。 对，我已经好奇很久了，就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看这都是没有粉扑的。我用粉扑用的特别费，我脸油嘛，那粉扑很快就脏了，然后洗完了以后就洗成糊糊的一坨，不好用了。 可是粉就是洗粉扑不是专门有一个日本的那个专门洗的吗？ 那个我用了以后还是觉得不太行， 但是你用的太费了。 对，而且因为我皮肤不好嘛，每次取粉厚厚一坨，然后粉扑也就用得很快。 那是你自己的问题，不是粉扑的问题啊。 但是我还是想问。 好呀， 就是很浪费，然后洗不干净。 我先让小峰老师来解答一下。 因为我们平时也会用到很厚的粉底，用我们一般都用海绵化妆，但是我觉得应该差不多，我们就是用黄色的透明皂去洗。 哦，这用透明皂吗？哎， 对， 老师，我想问一下，我之前一直有一个想法，不知道对不对，就是我觉得粉扑上面沾的是化妆品，那我用卸妆油洗可不可以？ 可以啊，可以，但是卸妆油它毕竟还是有油分的嘛，你把那个妆洗掉了之后，还是要用一些洗手液，或者是这种香皂、透明皂都可以，再清洗一遍。 但是你清洗完了之后会发现它没有办法恢复到你想象中的那么白皙的状态，它还是会黄黄的，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事儿吗？ 可以的，完全可以清洗掉。就是我们平时 就可能小雨你用的不是透明皂是吗？ 就是多洗几遍，我们平时会用到这种海绵，然后洗的时候一般海绵里面会堆积很多的粉底。 那洗完还能变得白吗？ 可以，就一直按压这个地方，不是这样揉搓，揉搓会搓碎。一直按压这个有脏的东西地方，然后不停地往上挤洗手液，再继续按压冲洗，来回3-4遍差不多就 OK 了。 这个太溜 了，来回3-4遍，那我回家要试一下。 试一下， 很简单， 因为面积很小。 我觉得大家在清洗粉扑是这个问题上都会有一些，很烦的点。 对， 因为粉扑真的实在太容易脏了。 对， 而且它正面也会很脏，就会显得你整个这个一盒东西都很脏。 对，是这样的，会出现这种效果。经常就我们女生， 你平时怎么洗衣吗？ 就洗吗？我用肥皂，我是用肥皂的， 跟我差不多。 肥皂。 所以肥皂是洗的能洗得干净的， 真的可以洗得很干净。 但是我这个人有的时候就是不洗就直接给它扔了。 那然后嘞， 然后再买一个。 买一个相同的吗？ 就你说的是就像 粉扑 粉扑是吗？就也不会，就是比如说刚才小峰老师说的那个我们一般上底妆用的粉底液这种 海绵 对，这个一般都会用完然后就扔，用完就扔，因为有一包嘛。 对， 这样的。你要说粉扑的话会洗一两次， 但有一些粉扑很好看，你觉得它非常可爱，舍不得扔。 说实话，如果是一单买的话也挺贵的， 很贵， 所以你就会洗，我会洗， 就很心疼。包括平时化妆刷这个东西是更神奇的了，就像我用了很多面膜有化妆刷，然后呢还有就是一些底妆肯定是要用化妆刷的。化妆刷该怎么清洗？小峰老师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 你刚刚提到的两个刷子它们都是纤维的，这种比较好清洗。一个是你刚刚提到的那个洗刷子的这种清洁液是完全可以没问题的，还有一个就是可以用洗发水啊洗手液也可以啊。 OK， 那其实今天我这儿也准备了一个小视频，很短，就教大家如何来清洗化妆刷，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非常实用的一段视频，希望大家都可以解决掉这个不知道该怎么清洗化妆刷呀以及粉扑这种问题。 是的、嗯、没错，刚才我们这个视频由于它是只有音乐啊，可能一些听众朋友们看不到、 嗯、 您可以下载我们的易直播这个软件、 嗯、 然后 或者直接到我们的新浪微博上面搜索活力酒吧就可以来收看我们的回看了。 没错、 嗯、 你还可以就是搜索我们微信公众账号酒吧活力工厂，你也可以看到我们刚才给您播放的这个视频该如何正确的清洗化妆刷。 是的，其实我们节目还会不断的来给大家提供一些非常干货的东西、 嗯、 然后大家一定要在我们公众微信账号关注那个福利商城， 没错， 因为福利商城可能会有我们982各个节目的主播的思想好物会不定期的放到上面。 是的， 比如说我在每周二潮流梦工厂现在就会来给大家发一些健身房的一些健身课程的福利、 嗯、 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每天的节目。 对、嗯、没错我们这一周的节目啊每一天呢都是不同的主题。 嗯， 对，所以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这个潮流梦工厂。 是的、嗯、时间已经进入到了18:51了、 嗯、 这样吧，在今天的节目的最后很多东西嘛、 嗯、 我们再让大猴来吐槽一个大家可以不走弯路的东西。我知道你还有很多存货。 对，我就蛮想说这个的、 uh-huh, 很多人说这两个是绝配、 uh-huh. 那个是什么瓶子的、 这个、 我知道 妆前乳， 这个我知道 他们家的墨水粉底液、 粉底液、uh-huh, 对、嗯、这个牌子 墨水粉底液听起来并不吸引人、 嗯、但是它还是挺好 看的。羽毛是羽毛吧， 就是羽毛 好看好看。 然后它对我来说这个就是我直接看一下吧，这个是透明的，我刚刚跟小峰老师也说这个，你看它就太像乳液，太轻薄了。 哦，这是透明的， 对，它很快就被皮肤吸。 来，13.88块卖给我，买不了吃亏了，上当。 你看这个，你看一下 吗？这个是和干皮， 嗯。然后这个就是完全不遮瑕，就是跟我们吐槽的他家的那个气垫是一样的。我觉得它就是它的补充液。我真的，我就有试过把这个气垫啊用光了以后。我就直接倒在了里面、 嗯、 发现味道啊感觉完全是一模一样。 哦，真的吗？ 一模一样，所以有一点坑。这个这么便宜一大瓶，这个嗯， 好吧， 啥呢， 好吧好吧。 然后它涂开了以后吧，就是可能是我这皮肤太差吧，涂开了以后就没有什么感觉、 嗯、 薄薄的一层。 这个一管的它的作用是妆前乳对不对？ 对，它是妆前乳。 我想看一下那个，用一下那个粉底液。 它官宣是说它比较保湿， 我觉得非常好用。哎， 哦天哪，你 我很喜欢。不是，所以这也就是今天在节目最后呢，大伙又来跟我们吐槽两个他觉得不好用的产品，但是我跟一梦都觉得还 OK。 但是我刚刚只试了他不推荐的这一款妆前乳，现在我要最后来试一下这一款粉底液，刚好涂了妆前乳，我要涂一下粉底液在我的手上，然后来给大家分享一下，看看是不是皮肤相反的人用不同的产品是不一样的感觉。 哎，我感觉还不错、哦、 我感觉也还不错哟。 什么，我用完了以后脸像城墙一样，是一块一块的、 哎、今天这期节目、 啊、很透很亮。 对，因为你有没有发现今天这期节目其实咱们也学到很多， 是 除了小峰老师提了一些很专业的意见啊，化妆方面的，咱们跟大猴交流的这些产品，因为肤质不一样嘛，我跟一梦是一个干皮，都是干皮战线的， 没错， 就会发现他觉得不好用，咱们觉得都很好用， 非常好用。 对，所以在今天的节目的最后还是一定要提醒大家，在生活当中因为化妆品嘛会每天都会出很多很多新的产品，大家一定要选择拔对的草。对，千万不要说盲目的去买一些新的产品，并不是每个产品都适合每个人的。 是的，是的、 嗯、 没错。 当然了，如果你们要是高价买了一些不适合用的产品，也可以低价卖给我们。 是的，我再帮你转发转卖，很方便的。 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潮流梦工厂，我是小雨， 我是一梦，也非常感谢今天大猴还有我们小峰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哎、 非常 谢谢 大家， 谢谢几位，今天很开心啊。大家星期六来听完看完我们的节目拔完草之后就可以去行动了、嗯、 对， 但当然了大家也可以不断的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酒吧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其他全新的一些节目，然后还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在下个星期六继续种草咯。 是的、 嗯、 没错， 拜拜， 下周见吧，拜拜、 嗯、您接下来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是的， 哎，稍等啊，我来给大家放一首好听的歌曲。